中啊，多少祈祷在心中，让大家看不到失败，叫成功永远在，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啊，四季少了夏秋冬，让宇宙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息冲。欢喜代替了哀愁啊，微笑不会再